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为办冬奥，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面积关停企业不属实；西城明年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教师弹性上下班。国家发改委表示，总体看我国物价水平保持在合理区间。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在北京冬奥组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吹风会上，有媒体现场求证，为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有大面积企业被关停是否属实？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发言部负责人严家荣回应说，这一情况并不属实。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在秋冬季实行一些大气污染的防治措施，这些措施已经连续几年执行，并且取得了积极成效，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没有关系。今天记者从西城区第二场两会发布会上了解到，2022年西城区计划增加义务教育学位10000多个，同时实行教师弹性上下班制度。西城区教委主任王攀介绍，2022年西城区教育两委将进一步做好有温度的教育，首先努力破解小胖墩、小眼镜、小豆芽、小焦虑问题，切实保证孩子每天一小时校园体育活动质量，丰富体育活动和体育竞赛。其次，深入推进双减工作，继续加强校外培训机构治理，整合首都和区域各类资源，丰富课后服务供给。一是继续给学生减负，切实发挥好作业育人功能；二是继续为教师助力，创新教师评优管理激励机制，稳步推进干部教师交流轮岗。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发布了最新的消费提示，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朝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举报管理科工作人员贺桂宇。贺桂宇你好。 主持人你好。 这周为我们带来哪些消费提示呢？ 随着新一轮冷空气进京，气温又将进一步走低，小太阳取暖器、电热扇受到了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但是由于选购或使用不当而导致烫伤、起火等事故时有发生，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时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是要选择信誉良好、证照齐全的正规商家，购买时要向经营者索要发票或者其他购物凭证。二是要查看商品的包装和说明，认准 3C 强制性产品和认证标识，并查验是否有商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生产企业地址、出厂检验合格证、执行标准等信息。第三是要检查是否配备了跌倒开关，取暖器倾倒后应自动断电，扶正后应该恢复通电状态。第四要检查防火罩是否牢固，防止使用者触及电暖器内的高温或带电部件，选购时可将手放在距离防火罩0.5米处1分钟，不应有灼痛感。第五，在使用时要认真阅读产品使用说明书，严格按照说明书要求使用。小电扇、取暖器电源必须使用合格的带地线的3孔插座，避免漏电风险。儿童切记要靠近小电暖器，以免烫伤。使用时勿长时间直视小太阳取暖器，避免眼睛受伤。使用过程中务必要做到人走电关。如果遇到停电，应及时关闭开关，并将插头拔出。睡觉时请勿使用。主持人， 我们也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啊，冬季使用取暖器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谢谢贺桂宇，谢谢，再见。 再见。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国家发改委今天召开12月份例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改委新闻发言人孟伟表示，今年以来受到疫情反复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全球物价水平明显上行，许多经济体的 CPI、PPI 升高至多年高位，甚至是创下历史新高。 我国物价走势客观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前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动我国 PPI 一度快速上行，但是总体上来看，我国物价保持在合理区间。随着前期价格上涨过快的能源原材料供应偏紧的局面逐步缓解， PPI 环比涨幅由11月的 2.5% 大幅收窄至零。今天凌晨3点，2021年美联储最后一场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落幕。美联储主席鲍威尔随后宣布继续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多数官员预计明年将加息3次。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美联储在最新的决议声明中表示，美联储将继续维持目前0%至0.25%的基准利率不变。与此同时，受通胀因素和就业市场进展影响，从明年1月起，每月资产购买规模将减少300亿美元，其中包括美国国债购买额度减少200亿美元，抵押贷款支持证券购买额度减少100亿美元，而此前为每月减少150亿美元。这也意味着明年1月的总体购债规模将下降至600亿美元。美联储的声明表示，美国就业稳步增长，失业率显著下降，但新冠病毒的新变种仍然使经济前景面临风险。与此同时，供应链短缺也将继续推升通胀水平。为此，美联储将今年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从 5.9% 下调为 5.5%， 同时将今年的通胀预期从 4.2% 上调至 5.3%。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此次的声明删除了暂时性因素引发通胀上升的表述，并且承认通胀超过 2% 的目标已经有一段日子了。在美联储宣布最新货币政策之后，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当天的决议符合此前的市场预期。针对市场对于美联储准备何时加息的关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于当前美国通胀水平偏高，迫使美联储加速缩减资产购买规模，但在缩减量化宽松的进程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加息是不适宜的。而美联储的12月点阵图显示，委员们对于加息的态度已经明显由鸽转鹰，所有18名委员均预计美联储将在2022年开始加息，具体为2022年和2023年分别加息3次，每次加息25个基点，到2024年底时，基准利率将达到2.1%。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晴，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1级优。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乐享下午茶。 作为全市自贸试验区3个片区7个组团之一，海淀区着力在高标准推进两区建设上带好头、树标杆。2021年，海淀的两区建设按下了加速键。那么，围绕两区建设，海淀区如何探索并实现政策效益的最大化？围绕中关村的科技和人才优势，海淀区怎样建立更高水平的创新生态，对标国际一流的营商环境？12月20日，新闻天天谈为您解读。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经济轻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本来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本来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期待，我舞晴空，心花怒放，表白。